第五十回，情乱性从因爱欲，神昏心动与魔头。诗曰：心地频频扫，尘情细细除。莫教坑堑显疲鲁，本体常清净，方可论缘处。性主须挑剔，曹溪任西湖，忽令猿马气生粗。昼夜绵绵兮，方显是功夫。这一首词排名南柯子，丹道找唐僧脱去通天河寒冰之灾，踏白猿赴登彼岸，四众奔西，正遇严冬之景，但见那灵光漠漠烟中淡，山谷冷冷水外清。师徒们正当行处，忽然又遇一山，阻住去道，路窄崖高，十多岭峻，人马难行。三藏在马上兜住缰绳，叫声徒弟时，有孙行者引八戒沙僧近前施礼道：“ 师父有何吩咐？” 三藏道：“你看那前面山高，只恐有虎狼作怪，妖兽伤人，今番势必仔细。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放心莫虑，我等兄弟三人信合意合，归正求真，使出荡怪降妖之法，怕什么虎狼妖兽？” 三藏闻言，只得放怀前进，到于谷口，促马登崖，抬头观看，好山，嵯峨处处鸾雪巍巍，嵯峨处处冲霄汉，鸾霄巍巍爱碧空，怪石乱堆如坐虎，苍松斜挂似飞龙，岭上鸟啼娇韵美，崖前梅放异香浓，涧水潺湲流出冷，滇云暗淡过来凶。又见那飘飘雪，粼粼风，咆哮恶虎吼山中，寒鸦剪树无栖处，野鹿寻窝没定踪。可叹行人难进步，皱眉愁脸把头蒙。师徒四众冒雪冲寒，战嘶嘶行过那巅峰峻岭，远望见山坳中有楼台高耸，房舍清幽。唐僧马上欣然道：“徒弟呀，这一日又饥又寒，幸得那山坳里有楼台房舍，断乎是庄户人家安官寺院，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走。”行者闻言急睁眼看，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，恶气纷纷，回首对唐僧道：“ 师父，那厢不是好处。” 三藏道：“见有楼台亭宇，如何不是好处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啊，你哪里知道，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，善能点化庄斋，不拘什么楼台房舍、官阁亭宇，俱能指化了好人。你知道，龙生九种，内有一种名肾，肾气放出，就如楼阁池底。若遇大江昏迷，甚现此事，尚有鸟雀飞腾，定来歇翅，哪怕你上万论千，尽被他一气吞之。此亦害人最重，那壁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入。” 三藏道：“既不可入，我去找时机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师父过机，且请下马，就在这平处坐下，待我别处化些斋来，你吃。” 三藏依言下马，八戒踩定缰绳，沙僧放下行李，即去解开包裹，取出钵盂 递于行者。行者接钵盂在手，吩咐沙僧道： 贤弟，却不可前进，好生保护师父，稳坐于此，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。 沙僧零落。行者又向三藏道： 师父，这去处少吉多凶，切莫要动身别往，老僧化斋去也。 唐僧道：不必多言，但要你快去快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行者转身欲行，却又回来道： 师父，我知道你没甚作心，我与你安身法。 汲取金箍棒晃了一晃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，找八戒沙僧势力左右，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，对唐僧合掌道： 老僧画的地圈强似那铜墙铁壁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进，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，只在中间稳坐，保你无虞，但若出了圈，定遭毒手，千万千万，至主至主。 三藏一言，师徒俱端然坐下。行者踩起云头寻庄化斋，一直难行，忽见那古树参天，乃一村庄舍，按下云头仔细观看，但只见雪漆衰柳，冰结方塘，疏疏修竹摇青，郁郁乔松凝翠，几间茅屋半装银，一座小桥斜气粉，篱边微土水仙花，檐下长垂冰冻锦，瑟瑟寒风送异香，雪漫不见梅开处。行者随步观看庄景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托犁杖，头顶羊裘，身穿破衲，足踏蒲鞋，拄着杖，仰声朝天道： 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 说不了，后面跑出一个哈巴狗来，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。老者却才转过头来，看见行者捧着钵盂，打个问讯道： 老施主，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，上西天拜佛求经者，是路过宝方，我师父腹中积馁，特造尊府木化一斋。 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： 长老，你去修化斋，你走错路了。 行者道： 不错。 老者道：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，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正是直北下，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，等我化斋哩。 那老者道： 这和尚胡说了，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，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，也需得六七日，走回去又要六七日，却不饿坏他也。 行者笑道： 呵呵，不瞒老施主说，我才然离了师父，还不上一盏热茶之时，却就走到此处，如今化了斋，还要趁去做午斋呢。 老者见说，心中害怕道： 这和尚是鬼是鬼， 急抽身往里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道： 嘿，施主哪里去，有斋快化些。 老者道： 不方便不方便，别转一家吧。 行者道： 呵呵，你这施主好不会是，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，若再转一家，却不又有千里，真是扼杀我师父也。 那老者道： 师不瞒你说，我家老小六七口，才淘了三斤米下锅，还未曾煮熟，你且到别处去转转再来。 行者道：故人吟走三家不如坐一家，我贫僧在此等一等吧。 那老者见缠得紧恼了，举离杖就打，行者公然不惧，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，直到与他抚养。那老者道：“真是个撞头的和尚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老官，凭你怎么打，只要记得仗数明白，一仗一升米，慢慢量来。” 那老者闻言，急丢了犁杖，跑进去把门关了，直嚷：“ 有鬼，有鬼！” 慌的那一家战战兢兢，把前后门俱关上了。行者见他关了门，心中暗想：“ 嘿嘿，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，不知是虚是实。常言道，道化贤良，是化愚。且等老孙进去看看。” 郝大圣捻着诀，使个隐身遁法，竟走入厨中看煮。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，煮了半锅干饭，就把钵盂往里一压，满满的压了一钵盂，即驾云回转不提。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，不见行者回来，现身怅望道：“这猴子往哪里化斋去了？”八戒在旁笑道：“ 呵呵，知他往哪里耍子去了，化什么斋，却叫我们再次坐牢。” 三藏道：“怎么为之坐牢？” 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你原来不知，古人画地为牢，你将棍子画了圈，墙似铁壁铜墙，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，如何挡得他住？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吾能，凭你怎么处置？”八戒道：“ 此间不藏风，又不避冷，若以老猪，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，师兄化了斋，驾了云，必然来快，让他赶来，如有斋吃了再走，如今坐了这一会儿，老大焦冷。” 三藏闻得此言，就是慧气星进宫，碎衣呆子一齐出了圈外。沙僧牵了马，八戒担了担，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。不一时到了那楼阁之所，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，门外八字粉墙，有一座倒垂连升斗门楼，都是五色状的。那门半开半掩，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，沙僧卸了担子，三藏未封坐于门线之上。八戒道：“ 师父，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，相府之家，前门外无人，想必都在里面烘火，你们坐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” 唐僧道：“仔细也，莫要冲撞了人家。” 呆子道：“我晓得，自从归正禅门，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，不比那村莽之夫也。” 那呆子把钉耙撒在腰里，整一整青锦直堕，斯斯文文走入门里。只见是三间大厅，连笼高空，静悄悄，全无人迹，也无桌椅家伙。转过平门往里又走，乃是一座穿堂，堂后一座大楼，楼上窗隔半开，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。呆子道：“ 想是有人怕冷，还睡哩。” 他也不分内外，拽步走上楼来，用手撕开看时，把呆子唬了一个龙种。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，白痴痴的一堆骸骨，骷髅有八斗大，腿挺骨有四五尺长。呆子定了性，止不住腮边泪落，对骷髅点头叹云：“你不知是那代那朝元帅体，何邦何国大将军，当时豪杰争强盛，今日凄凉露骨筋，不见妻儿来侍奉，那逢士卒把香焚，蛮关这等真堪叹， 可惜兴亡八戒人。八戒正才感叹，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晃，呆子道： 哦，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里。 急转步过帐观看，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，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，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棉衣。呆子提起来看时，却是三件纳锦背心。他也不管好歹，拿下楼来，出厅房，进到门外道： 我师父，这里全没人烟，是一所亡灵之宅。老朱走进里面，直指高楼之上，黄陵帐内有一堆骸骨，穿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，被我拿来了，也是我们一城造化。此时天气寒冷，正当用处。师父，且脱了偏衫，把它现穿在底下，受用受用，免得吃冷。 三藏道：不可不可。绿云，公取窃取皆为道，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，到了当官，断然是一个盗窃之罪，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，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，等悟空来时走路。出家人不要这能爱笑。 八戒道：四过无人，虽鸡犬亦不知之，但知我们知道谁人告我，有何证件？就如识道的一般，那里论什么公取窃取也？ 三藏道：你胡作呀，虽是人不知之，天何盖也？玄帝垂训云：暗示亏心，神目如电，趁早送去还他，莫碍非礼之补。 那呆子莫想肯听，对唐僧笑道： 师父，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，不曾见这等纳锦的，你不穿，借那老猪穿一穿，试试心。吾无脊背，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。 沙僧道：既如此说，我也穿一件。两个齐脱了上盖之多，将背心套上，踩紧带子，不知怎么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。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，霎时间把他两个被剪手贴心捆了。慌得个三藏跌足抱怨，急忙上前来解，哪里便解得开。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断，却早惊动了魔头爷。话说那座楼房果然是妖精点化的，终日在此拿人。他在洞里正坐，忽闻得怨恨之声，急出门来看，果见捆住几个人了。妖魔急唤小妖同到那厢，收了楼台房屋之行，把唐僧搀住，牵了白马，挑了行李，将八戒沙僧一齐捉到洞里。老妖魔登台高坐，众小妖把唐僧推进台边，跪伏于地。妖魔问道： 啊，你是哪方和尚？怎么这般胆大，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？ 三藏滴泪告曰：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，因腹中积馁，找大徒弟去化斋未回，不曾依得他言语，误闯仙庭避风，不惜我这两个徒弟爱小，拿出这衣物，贫僧绝不敢坏心，当叫送还本处。他不听吾言，要穿此，吾脊背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，把贫僧拿来，万望慈怜留我残生，求许真经，永驻大王恩情，回东土千古传扬也。 那妖魔笑道：我这里常听着人言，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，发白还黑，赤落更生，幸今日不请自来，还指望饶你呢。你的大徒弟叫做什么名字？往何方化斋？ 八戒闻言，即开口称扬道： 我师兄乃500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。 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老大有些悚惧，口内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 久闻大师神通广大，如今不期而回，叫小的们把唐僧捆了，将那两个解下薄被，换两条绳子也捆了，且抬在后边，待我拿住他那大徒弟一起刷洗，却好凑蒸笼吃。 众小妖答应一声，把三人一起捆了，抬在后边，将白马拴在槽头，行李挑在屋里。众妖都磨兵器，准备擒拿行者不提。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设了一钵鱼斋饭，驾云回返旧路，竟至山坡平处，按下云头，早已不见唐僧，不知何往。棍化的圈子还在，只是人马都不见了，只看那楼台处所一具无意，唯见山根怪石。行者心惊道： 哼，不消说了，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。 即一路看着马蹄向西而赶，行有五六里，正在七仓之际，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，看时那一个老翁沾衣衫体，暖帽蒙头，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，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，后面跟着一个年幼的童仆，折一只腊梅花，自坡前念歌而走。行者放下钵盂，续念道了个问讯，叫 老公公，贫僧问讯了。 那老翁即便回礼道： 长老哪里来的？ 行者道： 我们是东土来的，往西间拜佛求经，一行师徒四众，我因师父饥了，特去化斋，下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，即回来不见，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，东门公公可曾看见？ 老者闻言呵呵冷笑道： 你那三众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吗？ 行者道： 有有有， 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，牵着一匹白马，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吧。 行者道： 是是是。 老翁道： 你们走错路了，你修寻他，哥哥顾命去也。 行者道： 那白脸者是我师父，那怪样者是我师弟，我与他共发前心，要往西天取经，如何不寻他去？ 老翁道：我才然从此过时，看见他错走了路径，闯入妖魔口里去了。 行者道：樊公公指教指教，是个什么妖魔，居于何方，我好上门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。 老翁道： 这座山叫做金嵌山，山前有个金嵌洞，那洞中有个独角四大王，那大王神通广大，威武高强，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，你若去寻，只怕连你也难保，不如不去之为欲也。我也不敢阻你，也不敢留你，只凭你心中度量。 行者再拜称谢道： 多蒙公公指教，我岂有不寻之理。 把那斋饭倒与他，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。那老翁放下拐棒，接了钵盂递于童仆，现出本相，双双跪下，叩头叫： 大圣，小神不敢隐瞒，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土地，在此候接大圣。这钵饭连钵盂，小神收下，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，待救唐僧出难，将此斋还奉唐僧，方显得大圣至公至孝。 行者喝道： 哼，你这毛鬼掏的，既知我道，何不早应，就这般藏头露尾，是甚道理？ 徒弟道： 大圣性急，小神不敢造次，恐犯威严，故此隐相告之。 行者息怒道： 嘿嘿，你切记的，好生与我收着钵盂，待我拿那妖精去来。 山神徒弟遵领。 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金涛，拽起虎皮裙，执着金箍棒，径奔山顶，找寻妖洞。转过山崖，只见那乱石嶙嶙，翠崖边有两扇石门，石门外有许多小妖，在那里抡枪舞剑，真个是烟云凝锐，苔藓堆青，棱层怪石裂，崎岖渠道影，猿啸鸟啼风景丽，鸾飞凤舞若逢迎，向阳鸡黍梅初放，弄暖千竿竹子青，陡崖之下深涧之中，陡崖之下雪堆粉，深涧之中水结冰，两棱松柏千年秀，几簇山茶一样红。这大圣观看不尽，拽开步径至门前，厉声高叫道： 哼，那小妖你快进去与那洞主说，我本是唐朝盛唐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快叫他送我师父出来，免叫你等丧了性命。 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： 大王，前面有一个毛脸勾嘴的和尚，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来要他师父哩。 那魔王闻着此言，满心欢喜道： 哈哈，正要他来哩，我自离了本宫，下降尘世，更不曾试试武艺，今日他来必是个对手。金命小的们取出兵器。 那洞中大小群魔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急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递于老怪。老怪传令叫： 小的们各要整齐，进前者赏，退后者诛。 众妖得令，随着老怪腾出门来，叫道： 哪个是孙悟空？ 行者在旁闪过，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，独角参差，双眸晃亮，顶上粗皮秃，耳根黑肉光，舌长石倒鼻，口阔板牙黄，毛皮青似电，痉挛硬如钢，鼻息难照水，相哭不更黄，全无穿越离云用，道有七天阵地强，两只交金蓝电手，雄威直挺点钢枪。细看这等凶模样，不枉名称四大王。 孙大圣上前道： 哈哈，你孙万公在这里也，快把还我师父两屋毁伤，若到半个不字，我叫你死我葬身之地。 那魔喝道： 哈哈，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，你有什么手段敢出这般大言？ 行者道： 哼，你这泼物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。 那妖魔道： 你师父偷到我的衣服，实是我拿住了，如今待要争持，你是个什么好汉，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？ 行者道： 哼，我师父乃重量正直之僧，岂有偷你什么妖物之理？ 妖魔道： 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，你师父潜入里面，心爱情欲，将我三领纳锦棉装背心偷穿在此，只有赃证，故此我才拿它。你今国有手段给我鄙视，假若三合敌的我饶了你师之命，如敌不过我，叫你一路归阴。 行者笑答： 破我不许讲口，但说鄙视正合老孙之意，走上来吃我之棒。 那怪物哪怕什么赌斗，挺钢枪劈面迎来，这一场好杀。你看哪，金箍棒举长杆枪影，金箍棒举亮霍霍似电掣金蛇，长杆枪影明晃晃如龙离黑海。那门前小妖擂鼓，排开阵势助威风，这必向大圣施功，使出纵横成本事。他那里一杆枪精神抖擞，我这里一条棒武艺高强，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，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。 那魔王口喷紫气盘烟布，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秀云，只为大唐僧有难，两家无意苦争论。他两个战经30合，不分胜负。那魔王见孙悟空棍法齐整，一往一来全无些破绽，喜得他连声喝彩道：“ 哈哈，好猴，好猴，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。” 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，右遮左挡，甚有解数，也叫道：“ 哈哈，好妖精，好妖精，果然是一个偷蛋的魔头。” 两人又斗了10合，那魔王把枪尖点地，喝令小妖齐来，那些泼拐一个个拿刀弄杖，直剑抡枪，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，行者公然不惧，直叫：“ 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正合无意。” 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，东挡西出，那伙群妖莫想肯对。行者忍不住焦躁，把金箍棒丢将齐去，喝声变，即变作千百条铁棒，好便似飞蛇走蟒，迎空里乱落下来。那伙妖精见了，一个个破散魂飞，抱头缩颈，尽往洞中逃命。老魔王嘻嘻冷笑道：“ 那猴不要无礼，看手段。” 急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，往空抛起，叫声 折， 呼啦一下把金箍棒收作一条套将去了，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，逃了性命。那妖魔得胜回归洞，行者朦胧施主杖，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，可恨法身无作为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